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太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你的背包。我们能够听出陈奕迅独特而且很细腻的味道在里面，主要是他的声音一传出，我们马上就会经历其中。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他的粤语歌，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共识了。即使是说到一些传唱率比较高的一些劲歌热曲，比如说十年，比如说 K 歌之王之类的，很多人都会不忘加上一句，其实这些歌曲粤语版本的演绎也很好听，甚至会更好一些。可能对于很多歌手来说，把握母语会驾驭得更加的熟练一些。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陈奕迅的国语专辑都品质平平啊。我曾经以为陈奕迅出的国语专辑总是显得诚意不够，只是把他已经唱红的粤语重新填了一下国语的词，然后进工作棚机械化的录了一下。后来你才慢慢发现，其实还真的不是这样。包括我们刚刚听的这张 The Special Thanks To 就足以证明了。再来听到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1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 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节目点评了几个很著名的才女歌手，比如说陈绮贞、陈珊妮、蔡健雅还有张悬。几个女歌手当中最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应该是陈珊妮了，她的情歌惊为天人，但是歌声里面蔡健雅的歌就很敏感，但是又不小气，很深沉，但是又不缠绵，不自怨自怜。听她的歌你就知道她一定是经历过生命当中真正的伤痛，但是在灰烬当中又能够雕塑出强大的自我，就很喜欢那种姿态了。再来听到黄安《旧姻缘》。 苍天可老，海水可翻，爱到深处几多难，看我这一生峰回路转，为谁辛苦为谁忙，间路段儿女情长，一路上有你嘘寒问暖，生生世世源源不断，做事今非旧时光。当我初见你的模样，笑看贞洁牌坊，情愿用一生陪我闯，多少年来的风霜改变了模样，该还的就还，该唱的就唱，前世今生共徜徉。水可翻，爱到深处几多难，看我这一生峰回路转，为谁辛苦为谁忙，人间路段儿女情长，一路上有你嘘寒问暖，生生世世源源不断，做事今非旧时光。当我初见你的模样，笑看贞洁牌坊，情愿用一生陪我闯，多少年来的风霜改变了模样，还的就还，该唱的就唱，前世今生共徜徉。该还的就还，该唱的就唱，前世今生共徜徉。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了迷了

这是叶蓓的白桦林。嗯，叶蓓的白桦林是很容易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一首歌，整张专辑有热情奔放，也有一些呢喃的诉说，听久了你就会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周围所有的事情发生的都好像不太重要了，很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去享受。再来听动力火车《爱到疯癫》。 空荡荡的房间，坟墓一样安静的夜，不肯死去的昨天，陪着我还在等谁？你一定没有变，一定还爱我，对不对？眼角不能有泪水，下一秒你就会出现。爱到疯癫，哭的酸的无所谓，看背叛爬上你不遮掩的脸，我竟然还觉得很美。伤了痛了都没感觉，你要我等你到哪个期限，我都奉陪。你下楼去蔓延，然后迷路迷了几天，怎样坚强的谎言对我都始终未解。 这首歌是在看综艺节目的时候，当时片尾刚好在播放《爱到疯癫》的 MV， 里面有艾拉的演出，所以我就找来了这个歌曲，找来了 MV。其实我只是想说关于这首歌的 MV 了。艾拉在片里面出演了女主角，她收到了爱人结婚的照片，所以悲伤到无力的她只能够去选择疯癫。当然有的人说这个剧情太烂了，如果不是 Ella 参与歌曲的创作和 MV 的拍摄，我都不想去关注，这是很多人的说法。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是一个对爱非常痴迷的人，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这首歌的 MV， 它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找到共鸣的感觉。当然了，这种疯癫的方式并不是特别推荐了。再来听到杨林，他比我更好吗？ 现在的你比以前快乐吗？还喜欢雨中散步吗？现在的我已习惯和自己说话，也不再心乱如麻。你家的窗口颜色改变了吗？一定是他最喜欢的吧。你总是懂得如何让一个女人快乐，失去我你在乎吗？爱牵挂，

这首歌陈小春抱一抱。这是我唯一完整听过的陈小春的一张专辑，同样成为了某一个时期的一个背景音乐了。陈小春给人的感觉是玩世不恭的，甚至不是太多人会能够，尤其是主流的人能够接受的那一类人啊。记得专辑刚出来的时候，他有一首歌叫做《我爱的人》，他的 MV 就在各个音乐节目里都有播放，铺天盖地的感觉。很多歌曲都是很直白不做作，甚至你可能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场景都会不自觉地哼起来，哼完之后才发现，哎，这不就是陈小春的歌吗？再来听到苏芮，《风就是我的朋友》。 忘了什么是伤痛，什么叫做寂寞，当爱情走过以后不再模糊难懂，忘了泪该怎么流，心事该怎么说，当我付出我的所有 歌曲的思想格局好像正在变得越来越窄，包括歌词打磨得精细有余，但是会觉得力量不足。时常会陷入到一种小情小爱的自我欣赏或者个性表达当中，但是却忽略了对整个社会和我们生存状态的一个关注，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当然不幸的是，今天的家乡依然可能会有些拥挤，依然是夜空很俗气，但是今天的歌曲我们却听不见呐喊，却只剩下一些彷徨。继续来听歌吧，听到的是阿杜，《天天看到你》。 一开始就误会，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

骚动，都有你存在其中，自然而然的轻松。 条件为你，无条件为你是八大力推的节目《烈女真女豪放女》的主题歌。肯定爱的人，爱的勇气，为爱变成他喜欢的样子。从爱到不爱，从陌生到熟悉，从相遇到相知，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在爱中的人各自经历着悲欢离合，爱恨交织。可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属于爱的记忆，都会傻傻地以为自己的改变可以去换取对方的同情或者爱得再长久一些，但是却忘记了在爱里面的人总是变得非常的盲目。就像刚刚我们之前听到的一首歌一样，在爱情当中很多人都会变成一个疯癫的状态，来证明自己曾经那么深深的爱过。再来听到一位最近爱得很让人羡慕的一位歌手周杰伦吧，爱在西元前。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你的初中的名字被忘了。 的爱情给我柏拉图式的忧伤，柏拉图式的快乐如何，柏拉图式的分享。生活并不虚幻，虚幻的是我们的理想。当你有一天哭着对我说再见了天空的蔚蓝，柏拉图式的杯子装满柏拉图式的咖啡，柏拉图式的等待无解，柏拉图式的追虚幻的。